不错呀，也是用的。那我现在还是用的，我现在是大。那我现在我一天的大，那你呢？我一个开始用，也是喊我，你老是还搞不了一些了，偶尔还是嘛，偶尔的，那个现在是不是？哎，我那个也是个真的，我们还这个的。我来跟你说，俺们那些生了，也生一几米来的，也生也这些的别生，那个半夜，那个是人家我人家，那个是怎样啊？不晒，所以呢，到了晚上我们进的，那好多事啊，也很，那个现在你等我来，你看下他们这里的，妈呀，他们来他们这里的，你那好，那大家还有那别的好，我他们这里的大，你来来，我们这里的晒，你我来跟，我这我们这里现在没说我们的山，大好。وبجو أو قبله بيسير حتى إحرار لأن قبل ذلك حين يقوم من المطار يمشي قليل يرتفع طيقا ليحرم احتياطا لا بأس أما تأجيل الإحرار إلى أن يأتي جدها خزائن الرحمن تأخذ بيدك إلى الجنة.